从歌手方面，从网络歌手转型到台前的歌手很不容易。我们在每个行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辛酸，可能真到有一天，当有人站出来说的时候，我们才会听到其中的一些故事。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每天的节目当中，不光有点歌，有故事，还会有精彩的活动要和你分享。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一起通过视频直播陪伴一对真爱伴侣度过了浪漫的七夕节纪念日。如果说你已经错过了那天的视频直播，没关系，你可以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爱情，就可以收到一条浪漫满满的推送消息，里面有我，有在这段时间征集到的真爱伴侣两个人，看看他们的现场，在每一个环节，当每一个惊喜给到的时候，那些感动也能够通过屏幕温暖到你的心。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爱情。同时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是在12:16雨歌给我的留言。他说这首歌曲在每次深夜听的时候都特别有感触，今天也想把时间倒转一下，平时在听是在晚上的12点，但是今天想在中午12点到1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再和各位分享一下曾经一遍一遍感动自己的音乐。张柏芝《星语心愿》这首歌曲，这部电影是我们分手的时候看到的。 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默默没勇气。心痛到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 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继续，我们要和你分享的是一段有一点遗憾的感情故事。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Richie， 12:20，他给我留言说想要点播任贤齐的《小雪》，送给一位叫做小雪的女孩子。我要对她说的是，十年了，我爱上了你。听这首歌，我太有感触了。我喜欢你的性格，我喜欢你的直爽，你的笑容，你做事情的态度，还有你美丽的大眼睛。对于你的呢，我已经是彻底的沦陷了。我知道你的开心，你的烦恼，你的点点滴滴，但是我也同样不愿意加重你的难过与无助。所以啊，我要成全你，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小雪》送给你。我要离开你，放弃你，因为可能只有离开才是表达一种祝福的最真切的方式。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Richie 点播《小雪》送给这位叫做小雪的女孩子，你听到了吗？ 你为我藏住分离的苦，如果我知道你是这样难过，我也一个人走向寂寞。 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要记得我没有改变追逐你的承诺。接下来在进入广告之前，我们还要播放一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张英，他说要点播最近目前最喜欢的歌《只要平凡》，张碧晨张杰的演唱。每天呢上下班都在循环这首歌曲，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把它送给我的家人，祝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希望老爸能够快点好起来。 这里火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

笑话越消失越用力灿烂，学笑话越溶解越觉醒纯白，让笑话越是触摸不到岸，越是勇敢去追赶。这是 花有多漂亮，心要不要也这样。最近刚好准备在搬家，忙着阳台上也准备置备两三盆小花，来保存一下心中的那一份暖暖的阳光。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写下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再来回顾一下上周五的时候，浪漫纪念日七夕特别活动的结尾的时候，很多朋友对当时在场的那对情侣送出的祝福，再来听一下吧。 真的是郎才女貌的，对吧？今天在羡煞旁人，我们这帮单身狗真的已经是忍住内心的激动了，真的。但是很真心的祝福你们，然后也感谢你们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面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暖心的小故事啊！我想对陈妍说，于谦对你真的特别好，特别有心，然后你们一定要幸福的在一起。 祝我亲爱的女儿陈依妍永远青春貌美，永远能干优秀，你永远是妈妈最宝贝的女儿。 我首先是祝我们今天的美女生日快乐，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小公主，有这么漂亮的妈妈，这么漂亮的姥姥，真的特别特别幸运，祝你们一直幸福下去。那还有就要跟所有的那个观众朋友说，我们的 slogan 就是生活需要仪式感，要闪亮的过每一天。 他没有说错，他说的是观众朋友，因为那天下午我们进行了视频直播。如果说你也想看到那天下午的精彩画面，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爱情就可以看到咯。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接着要继续为你来分享点播歌曲背后的心情和故事。小懒猪在今天节目留言当中给我播放了，他说想点播雪落下的声音，来送给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一年多了，不敢想，不敢对朋友同事来诉说自己的心事。昨天刚好有人推荐了这首歌，听着歌然后再看着歌词，就突然又想起了曾经的一个人。很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并且隔空问一下，你在那边还好吗？我想你。 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决定，相逢是前世注定。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四雨留言，她说我的闺蜜呢是我的高中同学，到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十多年了。高中的时候我们都住宿舍上下铺，然后呢有一次我从上铺掉下来的时候她都不服我，所以我把她称之为缺心眼女孩。可是她也是一个当我犯懒的时候会帮我洗衣服帮我准备午餐的贴心女孩。今天特别想在节目当中隔空的问候她一下。还有公众平台上的 Aris， 他说想点播一首歌，面对这样稍微凉爽的天气，也是想起了曾经的一个人。三年前，在我生日的那天，他为我演唱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虽然现在他和我已经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了，但是偶尔还是会想起，心里面有一种酸酸的感觉。过两天呢，就要出差去台湾了，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重温这首歌，重温这个人带给我的回忆。